我们已经进入一日课程的尾声，要了解这些一日课程设立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和激励你持续每天早晚的练习。如果你已经开始为了某种或是其他原因而遗漏了每天的练习，那么你已经开始错失一切了，因为你真正能得到的利益是来自于每天的练习。这些一日课程加强你的激发力和意愿，以持续每天早晚的练习。一位好的内观禅修者，认真的禅修者，开始了解到自己经不起一天漏吃两餐或是三餐，因为我们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强壮。同样的，你不能遗漏每天早晚给你的心灵营养品，而内观正是那营养品，你不能缺少它，你必须使你的心和身体一样的健康强壮。为了使你的身体健康强壮，你会做一些运动，一些瑜伽体位法或是调节呼吸的运动，慢跑等等的运动，这是重要的、好的、相同的。做一些心灵运动以保持心的健康强壮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当你每天早晚坐下来内观时，你正是在做十分有益的心灵运动。一位内观禅修者开始明了真相，那就是每当我的身体因为某种原因变得肮脏，或我的衣服脏了，我会马上清洗，我不能带着污垢到处走。但是当我的心变得肮脏时，我却忘了清洗它，而污垢继续不断的累积繁衍，增加到使我越来越痛苦。内观禅修者将会十分的清楚这个真相。无论一个人白天在心灵内产生和累积了什么的不净烦恼，在那天的晚上就应该把它清洗干净。而无论在夜间累积了什么的不净烦恼，在隔天早晨就应该清洗掉。每天两次，借由内观洗涤，清临心灵，这对保持健康是如此的重要。一次又一次，我不断地告诉我的学生，当练习内观时，你必须正确的练习，非常清楚地了解，内观是要发展你保持平等心的能力。内观不是要用来追求身体上非常愉悦的感受的。由于各种不同种类的业行累积，你必然会体验到不同种类的感受，愉悦的、不愉悦的或是中性的感受，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使你感觉到这些感受。但是内观是用来训练你的心，对每一种感受都保持平等心，持续不断地了解每一种出现的感受都不是永恒的，它不会永久持续，愉悦的、不愉悦的或是中性的感受都不会永久持续，迟早它必定会消失灭去的，于是你就不会对它有所执着。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好坏变化和上下起伏是必然会出现的，如意的事情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而老习惯就是这样，每当如意的事情发生了，期盼的事情发生了，你就变得非常快乐。变得快乐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你开始产生对愉悦状况的执着。而当执着一产生，你就失去了心的平衡，失去了心灵的真正安详与和谐。不仅如此，愉悦的状况是不会永久持续的。当它消失时，你就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苦恼，你是在使自己痛苦。对身体的感受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当一种愉悦的感受来到，你就开始执着它，而你必定会变得痛苦。你正在为自己制造越来越多的悲惨痛苦。如果你保持平等心，你就是在脱离贪爱和嗔恨的老习惯，接着不再产生新的业行，你正将自己从旧业中解脱出来。 要正确的了解什么是内观。每当有人来见我并说，哦，老师，直到昨天我的禅修都很好，我感觉到顺畅自由的流动，非常微细的震动，那真是太好了，太美妙了。可是现在没有了，所以这是我禅修上的一大退步，完全没有进步。当我听到这些时，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这位学生并不了解内观，我一直不断地重复，如果你对这些愉悦的感受产生执着，你就是在给自己制造困难。你不是在修内观，你不是在脱离你的痛苦，你是在增加你的痛苦。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一定能获得内观所带来，正法所能带来的最佳利益。随着内观的修行，你会了解到，当你保护正法时，正法也开始保护你。过正法的生活，意思是保持平等心。当你一产生贪爱或嗔恨或任何不净烦恼时，你就失去了正法，你没有保护正法，因此你也不能期待正法来保护你。唯有当正法保护你时，你才开始感觉到内在的所有安详、和谐以及快乐，否则你将失去它。而当你在内在保护正法时，你保持平等心，不再有贪爱，不再有嗔恨，你于内在保护了正法，而正法也开始保护你的安详、你的和谐以及你的快乐。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要了解这自然的法则，内观的唯一目的就只是这样，改变新的习性模式，学习如何与你的内在保护正法，如何得到正法所有的保护。无论我们在内观修行什么，要了解这与任何宗教组织无关，内观与宗教组织是完全不相干的，它和各种哲学信仰无关，它和各种仪式仪典和宗教典礼无关。内观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行为的准则，如何内在安详与和谐的生活，如何为他人只带来安详与和谐。要注意，不要把内观变成一个宗教组织，否则内观的精髓将会消失。一个组织性的宗教，一个宗派，是局限于一群自称隶属该宗派的成员，而正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正法是给所有人的，正法是普遍性的，要保持这个普遍性的形象。要注意，绝对不要有任何行为使正法成为一个宗派的组织，要保持纯净。要了解，当你皈依佛陀 Buddha 时，你是皈依佛陀的特质，你不是皈依乔达摩 Gautama， 你是在皈依佛陀。而在皈依佛时，不要想只要我遇到麻烦，在云端上的佛陀就会来帮我，将会有些奇迹发生。没有奇迹会发生的，你是在皈依菩提 Bodhi 觉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种子，你是在开发这颗种子，而随着它的成长，这颗觉悟的种子会带给你所有的保护和所有的依靠。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皈依正法时，不是皈依某个宗派的宗教，你是在皈依普遍性的正法 Dhamma， 戒 Sila， 定 Samadhi， 慧 Panya， 这带给你真正的保护。当你皈依僧时，同样的，不是皈依某个宗派的僧伽，凡是已经净化了心并于戒定慧已经建立基础的任何人，就成为高贵的人、圣洁的人，就是僧伽 僧伽。 见到这样的人，使我们得到启发和激励，我们从这些人得到很多的帮助，从他们的良好振波得到帮助。因此我们皈依僧，这丝毫无关宗派主义，保持它的普遍性，这是为了你自己好，也是为了所有人类的福祉。 要持续了解为什么你要修行内观，为什么你要修行内观。要了解当你修行内观时，无形的力量是如何持续的帮助你。所有的天人都与你同在，并帮助你。而他们是如何帮助你的呢？当你产生好的振波，平等心的好振波，安详和谐及纯净的好振波的时候，你与宇宙内所有也发出这种振波的有形和无形的众生产生联系，你从这些振波中得到所有的支持，你是在加强自己的正法。而与此相反的，如果你持续产生愤怒、仇恨和恶意的不净烦恼和负面的情绪时，那么你便接受到宇宙内所有也产生这种不净烦恼和负面情绪的有形和无形众生的振波，而这些振波会加强你的负向振波，你就是在伤害自己。这整个宇宙就是这样的在帮助你。为了自己好，你必须具备有接受那些帮助的能力。要持续的了解，当你练习内观时，自然的法则是，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当你发展主宰自心的能力时，其他每个人都只会帮助你。你是当下的主人，你过去所累积的各种不净烦恼会带来不愉快的情境。如果你是当下的主人，你将会微笑地面对这些困难，你不会让不净的烦恼繁衍增加。但如果你不能做当下的主人，你会开始起习性反应，以过去你累积那些不净烦恼时的反应方式来反应，那么你将继续增加你的痛苦，繁衍你的痛苦。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所以培养自己成为新的主人，成为当下的主人，则你将成为你未来的主人。你创造你自己的未来，不论是好或坏的未来，你是你自己的主人。而整个内观的修行方法就是去了解我是自己的主人。这不是要去增强任何形式的骄傲或自我，而是去了解真相。我是主人，而且我必须发展这个主宰的能力，以从痛苦中脱离出来。哦，无数的生生世世，我在痛苦之中不断的沉浮，在痛苦中不停的翻滚。多么幸运的，现在我身为人，多么幸运的，我接触到了纯净的正法。多么幸运的，我已经开始修行内观。我受的苦已经够了，现在我不要再有痛苦了。我一定要从痛苦中脱离出来，我必须改变我的未来。而要改变我的未来，我必须改变我的现在。内观是培养当下做主的能力，要了解这点，要从这个课程中得到启发鼓励，并且要努力，努力用功以脱离你的痛苦。为了你自己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许多其他众生的福祉和利益。愿你们都能享有正法的最佳成果，正法的最佳成果。 Sabhika mangale, sabhika mangale, sabhika mangale, tera mangale, tera Niramangale Hoyere Isadharate Parashuddharam Ki Jyot Prakashit Hoyere इस प्रदेश के सारे प्राणी मंगल लाभी होए रे इस धरती पर शुद्ध धर्म की गंगा प्रवाहित होए रे इस प्रदेश के सारे प्राणी मंगल लाभी होए रे सकल विश्व के सारे प्राणी मंगल लाभी होए रे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बका मंगल है।